何峰。 嗯。 何峰。 哎。 何峰何峰何峰何峰。 在呢。 我。算了。说好的第三名。我认输。 这么认真啊。 愿赌服输。 那我走了。前三名是你的赌约，前五名是我的赌约。在你那儿你输了，我这里是赢的，想知道什么问吧。 可是。 第一次放松一点，下一次我可就要严格了。 那我问了。 问吧。 你是怎么死的？ 病死的。 病死？35岁病死？ 嗯。 什么病？ 这是第二个问题吗？ 是，我想知道。 积劳成疾，头、心脏、肢体、内外伤，具体什么病我也不清楚。 打仗留下的。 第三个问题了。 不是。 想清楚了再问。 我想听那天你回山寨后的事情，从头到尾。 打了一仗，没打过，被日本人炸了，烧了，杀光了。 何峰太冷静了，提及这些事的时候并无半点情绪波动，好像说的竟与自己无关。 他们人虽然不多，但是武器先进，山寨里面枪本来就不足，弹药也不够，必然是打不过，扛不了多久，败是必然的。 那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 我中了枪，又被炸晕了。醒来的时候，青阳子带着我躲进了西山的一个小山洞里，伤口感染，发烧，差点死在那儿。好在青阳子略懂一点草药，稀里糊涂把我给治活了。日本人没有找到我的尸体，满山的翻。你也知道，山里面机关还有陷阱很多呢，尤其是在西山。他们起初往里乱闯，吃了两次亏，就不敢贸然进来了，慢慢的往里面搜。我和青阳子差点被发现了，然后白鸽出现了。 然后呢？ 是他救下了我们，却惨死在鬼子的枪下。当时我一心想与小鬼子拼命，青阳子不同意。他虽然比我小，遇到事情比我稳重很多。他说留得青山在，日后有的是机会报仇。我不同意，被他一拳打晕了，背着跑。再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在山下了。还要听吗？ 嗯。 鬼子要的就是煤矿，他们没有杀矿里面兄弟，逼着他们没日没夜的干活，抵抗的就杀掉。青阳子带着我在乡下朋友的家里住了一段时间，等到我伤好了以后去找了二叔。你记得吗？送你刀那个。 记得。 二叔手下的人并不多，100多号。我们夜里悄悄进矿，杀了几十个坚守的鬼子，抢了他们的装备，再联合里头的兄弟把矿洞给炸了。田中久治他们驻扎在雷寨，听到动静赶来就已经晚了。后来又恶战一场，最后我们只活下来不到10个人，好在将他们全灭了。 然后呢？ 解决完了所有的事情，我去你家找你。你爹故意气我，说你被沉潭了。我起初不信，可是我到处找不到人，就去水里摸了2天。后来你的四哥找到我，告诉我你去了苏州。我又去苏州找你，还是没找到你。 我回去找你了，我从你告诉我的那条密道上的山，可是寨子被烧光了，人也都……后来我就不记得了，发生了什么，去了哪里，一点都想不起来。他们太可恨了，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，自己强大，别人才不敢欺负你。就像你班里贴的标语一样，为中华之崛起读书。 鸡头难过地趴在椅背上，搭垂着脑袋。 好了，问题回答完了，你该学习了。我也要出去巡查了。 我哪还学得进去？你别走，再陪我会儿。 别流眼泪，你与前世性格偏差了好多呀。 嗯， 从前的你浑身都是刺，眼睛里面装满了心事，一肚子主意，现在与那个时候相比单纯了很多，也脆弱了很多。 你不喜欢了吗？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对你都不会变的。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是他，可已经不是纯粹的他了。他对我来说，就只是一份记忆。 何峰看着他悲伤的样子，突然没了影。季彤身子一抖，左看右看，以为他走了。 何峰，何峰！ 床边放着的小白狗忽然飞了起来，飘在半空。季彤惊讶地看着他， 何峰。 小白狗悬在他脸前不动了。 是你吗？ 他软绵绵的小爪子探过来，摸了摸他的额头。那一刻，季彤的脑袋空了，眼泪却像泼出去的水，怎么也收不住。